欢迎落塔餐呢度，今个礼拜讲下只雷声大雨点少死得好快嘅手游 Love Plus Every， 我系杰德， 冇错， 收只 呢只 game， 由佢宣布由佢实际营运扣咗停机嗰两个月，应该系十一月开始嘅，咁咧今年八月就宣就话宣布，官方话宣布八月结束， 宣布今年八月结束，因为宣布系五月底嘅事嚟嘅， 有三个月时间俾你。执尸 俾你执，俾你收翻收翻埋啲嘢啦吓。咁其实佢都唔系好打算俾你收翻埋啲嘢。点解咧？因为佢呢只 game 咧有个最出名嘅地方咧就系出笔，即系笔多到爆。咁啊，一开始嗰啲笔我哋之前新闻有报过嘅，咩俾啲 飞头盲啊，身手异处啊，腰斩啊，长颈女妖啊， 哇，好犀利！ 尖 剑 啊， 果然系呢个拉普拉斯之盒啊， 真系。所以妖怪大全嚟嘅。 因為佢應該主要都係啲 polygon 鋸身嘅問題，要麼就係成個 polygon 唔見咗啦，要麼 polygon 變形啦，要麼就貼台材質唔 穿牆啦，冇面就要咁樣。 穿牆就係個 polygon 嘅物理嗰度有問題啦。呢啲點講啊？作為一個 3D game 就而家2020年啦，我覺得真係唔係一個可以接受嘅筆嚟嘅咯。即係呢啲筆係幾時可以接受呢？喺大概2000年啦。 PS 1年代啊，呢、這個 PS 1年代啦，你仲可以接受佢有啲咩呢啲乜？ 偶爾喎，係偶爾啫喎，多都唔好喎。 係啊，即係啲問咁嘅問題就係咧，呢、這個佢就唔單止係咁啊，佢啱啱講話要宣布收皮啦。咁大家佢就有三個月時間，咁通常都會嘅，即係呢啲手機 game 啊 ，online game 都好啦。你宣布完收皮就好少會即刻收皮嘅。 会俾翻几，一至三个月时间你玩啊，执下嘢 ，keep 图咯， 系啊，之类，总之不计时间你， 即系如果你未打完啲故事啊，打翻埋啲故事个， 系啦，俾你收，俾你收埋，系 end 咗主线嘅就俾你收主线噶嘛，咁啊，我话呢只就入边三个月，你话唔算中位数啦，唔算特别长，唔算特别短，因为长嘅我见过最长系成年啦。即係公主連結嘅舊版嘅係用咗比較成年時間去收翻個故事，因為佢真係要繼續寫個故事，寫到佢收咗個故事先，佢先完咗佢。 嗯， 咁啊，咁呢度入邊咧就冇咩所謂主線啦，所以佢俾三個月算係多啦。咁啊，正常情況下，你一隻 game 收皮嘅通常嘅手續就係上去幫你老婆影相，咁呢個真係你老婆啦嚇。即係幫你老婆影下相啊， 影遺照啊呢個， 打十日咁啊。咁問題就係咧。你以為你影曬啲咁啲咁官方佢其實有個相簿功能， 係啦， 係 online game 就唔多嘅，因為手機 game 呢樣係唔多呢類咁嘅功能嘅。 但係呢個 game 好需要， 即係佢你影完之後咧，你嘅相即係你有地方唔係你部機自己嘅手機自己 cap 到，係佢官方佢有個 cap 到。呢樣 cap 完之後咧，就喺個官方嘅 server， 即係你換咗手機啊，唔見咗手機都好啦，個圖你都可以喺官方度攞翻嚟嘅。咁當然呢個對個商法會有少少負荷咯，但係呢只 game 嚟講咧係應有之義嚟嘅，因為當年都有啦，即係當年你個console game 嗰陣時都有噶嘛。咁 OK， 咁你咁我覺得問下，咁啊呢個時候你梗係第一時間上去諗住攞翻曬呢啲相啦，因為佢收商法啦嘛，啲相唔可以再放商法啦嘛，咁你正常梗係自己攞翻落嚟，跟住而家就自己永久保存噶啦。跟住啲玩家上到去。因為佢嗰時宣布之後咧，佢係即刻有個維護嘅，有個維護嘅，咁好正常啦。一個收皮程序啊嘛，你要掟翻上去啊嘛。點知維護完出嚟，啲玩家發現，我老婆咧， 啲相簿唔見曬嘅相簿。 哇！即係仲即係呢啲嘢咧，係真係同你洗唔係僅次於洗牙間嘅啫。 跟住後嚟官方解釋嘅，唔係純粹北嚟嘅啫，唔關事噶，我唔係諗住相簿 cut 咗你啊。因為當時有啲人直情話，哇！你都生得好絕絕喎，連相簿 cut 埋我嘅，你咁狼？ 即係啱啱講過，因為佢會對個相簿功能對多多少少有個相法負荷噶嘛。即係有啲人就話：，你係咪掛？你話落雨收柴到呢個地步？ 但後嚟解釋唔係，純粹不嚟嘅啫，好似咧俾翻你啦。 好似話俾唔翻。 唔知啊，因為我聽到話前我已經維修中，但 係佢話會盡力回覆翻俾你，但係好似冇話過一定俾得翻。 因為嗱，咁我自己本身係由佢最一開頭未測試嘅時候宣布出，咁即係嗰啲咩事先登錄嗰啲嘢啦，咁我登記咗。咁舊年九月定十月啦，唔記得咗啦。咁佢開 game 嗰時 download 咗啦，玩一日，跟住我第二日就已經話啦，大粒當停機，即係嗰咩飛頭盲啊、無面女妖嗰啲咧。 跟住好啦，咁樣一擺成個幾月，我一直冇理佢，唔知十月定十一月噶啦。咁佢開翻我嚟玩啦，跟住一路玩嘅十二聖誕節啦，跟住新年啦，跟住又冇玩啦。 即係咁，即係佢呢個因為隻 game 真係好多玩，我聽據說有好多玩家第一日就放咗一大堆金，諗住準備同女朋友。即係通常你都諗到啦，呢啲咁嘅 game 肯定會有好大量嘅衫啊，啲 DLC 等你，唔係 DLC 啦，呢度就唔叫 DLC 啦，啲貨金可能要抽蛋乜乜七七啦。即係佢哋預咗會有好多要幫你老婆俾家用嘅錢噶嘛。咁好多人放曬金，跟住就係即係貨撚咗嘅金，我都頂你唔順。即係我覺得中間有講過嘅，佢喺中個超長期維修嗰陣時有第二個如果你之前放過金嘅，你可以選擇退費乜乜七七，即係佢仲呢方面你仲可以話佢有少少良心嘅，你仲可以選擇退費。雖然佢呢個政策出嚟冇幾耐，佢就開翻水化啦。咁啊開完水化出嚟，依然係其實係一大堆嘅惡性筆嘅，咁就只係不過係冇一開 game。即係大維修之前咁恐怖咁解嘅啫，佢應該中間係抽邊嗰啲工程師，抽到佢哋抽筋，然後執佢叫佢哋執翻去。 嗱，呢個 game 咧作為一個玩咗個零月，對我嚟講最滿足，算係即係佢個零月嚟講叫做我滿心滿意足，就係我生日嗰日嘅 event 裏面啊，阿玲你同我慶祝生日，慶祝生日，跟住新年同我去新年參拜 OK 嘅啦。是咁多啫，對我嚟講，因為反正冇放過金。嗱，唔玩原因一，隻 game 咧基本上咧啲 event 就煩到嘔嘅。你係如果你唔重放金抽卡而拼埋嘅話咧，基本上你絕對打唔過啲高難度活動嘅。第二，嗰啲咁死人學習活動咧超無聊，真係完全咧我都連撳 auto 都多過餘嘅，即係就算俾 auto 制我撳，我覺得都係悶嘅。 即係嗱，你冇話我套你呢個組啦，真係。 第三。佢個星卡嗰技能咧就複雜咗，係技能樹嚟嘅，即係依有幾廿個分叉線，要逐個撳，係我覺得仲快。我覺得你不如升技能樹，用個土布俾我好過啦。係新技能仲升張卡嘅技能係仲煩過戰鬥好多嘅，戰鬥反而簡單到無聊。然後佢係基本上係唔送石嘅，即係你絕大部分時間送佢抽咧，只係抽即係佢有抽點嗰類咁嘅嘢咧，就送俾你。都送得少啊，就有抽都送得少啊。至於要抽或者啲根本上玩一個幾兩樣已經都抽五至六次啊。正常講，依度一個禮拜只送一次啊。佢我玩咗一成個幾兩個月都唔知有冇送五次。 咁、你攞 FGO 嚟比就有少少。 唔係正常講，依度十一通常一開頭梗係送大量送免費送噶嘛，佢就坤你落搭嘅啫嘛。佢基本上好似唔送咁 樣。咁我只能話聽，根據我百幾隻 game 冇誇張一個實數嚟㗎，百幾隻 game 嘅經驗咧，就又係有為數不少，大概一兩成咯，唔係真係大概一兩成嘅 game 咧，佢送石真係孤寒得好緊要，即係講緊咧係你一個月儲埋嘅石都唔夠你一次十抽嘅程度嘅，去到咁嘅地步嘅都有嘅。 嗱佢咧。嘅情況我咧又未孤寒，我唔係重點嘅，而係就係你本身喺佢係即係要你就係你唔重貨抽咗啲大量卡，然後花好多時間去升佢卡嘅話咧，佢基本上打個高難度活動唔使打嘅， 即係一隻徹徹底底係瞓 game， 即係點講？即係 day one 我已經講緊嘅啦。不過嗱，你用我套呢個租，即係你除咗 FGO FGO 都係勉強啫之外咧，你玩親手機 game 咧。都是瞓 game 嚟，我唔知點講，即係我真係只能講句， 我算少嘅喎，其實。 你就係玩嘅緊少嘅例子嚟講，都係屬於製作粗劣，或者係係點講啊？唔係用，即係我嘅用詞係不是用心的遊戲。嗱，先講話聽，我啱啱我個百幾個 sample 入邊啦，其實真係我俾我認為佢真係用心去製作咗只遊戲嘅啦。其實大概佔兩到三成嘅啫，唔算多嘅。 算多㗎啦，兩三成如果三個位數字嚟講，兩三成一二三十隻啦，算多㗎啦。 咁所以你連續幾隻都係瞓 game 啦，我覺得係一個都不算係太奇怪嘅事嚟嘅。 咁我玩咗幾隻嘅話，嗱應該咁講嗱。我玩嘅手游或者网 game 大约五六只左右，咁有两只好嘅话，咁其实都系有两成。 FGO 都系如果用一开始嘅基准咧，即系啱啱开档嗰阵时嗰个水准咧，我都会翻落份 game 度。 但系佢系越做越好噶嘛， 而家就勉强叫做合格。 其实战斗系统都一般嘅啫， 都系还可以，还即系可算系还可以嘅。你真系未见过一啲咧甩佛就系嗰种啦。 即係嗰隻系統咧係即係FGO 嗰種咧，你可以當係無聊，最多係算係無聊嘅啫。即係 唔差，即係唔係好 刺激，唔過癮，唔會有趣，即係唔會玩到你廢寝忘餐。即係廢寝忘餐，即係你唔會因為個系統嘅。但係咧呢Love嗰種咧，就係、是、嗰種我點解會叫佢叫佢瞓 game 就係、是、佢嘅遊戲系統咧，係你不如 skip 咗佢咯，你不如俾我 skip 咗佢啦，係悶啊，直情係一種折磨嚟嘅。如果你冇得 skip， 有啲佢允許我 skip 嗰啲啦，我都算啦，我都隻眼開隻眼閉，即係又做一差，又要你一定一路篤落去，仲要你周回嗰類 game。我最恐怖，我最憎、最討厭、最驚係呢類 game， 呢類 game 我好少玩嘅，即係 Love 就係呢一種，即係呢樣仲要多一樣重貨，即係嗱先講啊，當年《Cindy and Girl》網頁版，即是而家好似七定八週年啦，嗰只啊，係講緊佢係佢其中佢當初令我脱坑嘅原因啦。就正正是因為不貨不無，不貨就沒有人權的，他送抽的密度是低到一個月最多給一抽給你，即是他最初的時候，現在好了很多，其實即是他後來發現神擊啊、新星那些都會，即是Love未去到那麼誇張、我所知未去到那麼誇張，但是以現代第三代 的手遊來說呢，算 是相當地孤寒的。不過呢，就我有個觀察就是這樣，如果越是抽老婆的 game 咧，就越是有呢個傾向，即系咧靠你對個角色本身嘅愛，即系唔係話你哦條女好靚好正我去抽，即系呢類咧都有啲慷慨嘅，但系又講緊係你係真係佢試圖令你覺得佢係你老婆，即系嗰類真真正正有感情投入去嗰類咧，好多時候都會做呢啲嘢，即係之外覺得有少少係咩啊，黏住你老婆嗱，你而家交唔交家用先？唔交家用，你老婆唔跟你走噶。即係好有呢種咁嘅感覺。 即係 Love 我所因，因為Love 咧，唔係 Love 咧 ，Love 咧，佢情況就係因為佢得三個角色，就埋咧，基本上你只要過咗追求嗰段之後咧，直接交我第一個啫。所以嗱，依樣嘢就係佢哋嘅問題啦。嗱，通常你貨金七樓卡咧，啲卡面係張張唔同咧，其實好分啲嘅。但係你睇下三個女角，就你用換盲顏色，你得個豆樣咁大個 mon， 我睇睇好似張張差唔多啫喎。 即係呢個仲係呢個 three 佢作為一個 3D game 啦嚇嘅，其實另外一個好嚴重嘅缺點嚟嘅，因為咧2D 嘅話咧，你其實唔只要換咗個畫師，就算畫一模一樣嘅角色，一模一樣嘅衫裝束，即係佢我當正裝啦，你畫 即係個畫師喎 ，Lapis 就係講緊咧，佢就算係同就算係同一樣嘅，你唔同畫師畫咧，你個感覺都完全唔同嘅。咁啊，但係呢度入邊咧，你同一個畫師畫，咁就會好高度雷同。你仲要係講緊 3D 的話咧，就算係唔同衫啊、唔同主題都好啦，你仲有個成棵聖誕樹咁啦，除非去到咁嘅程度啦。如果唔係咧，你都會覺得乜有分別㗎？即係啲佢因為佢個 3D 仲要唔算係靚，佢要遷就手機機能啊。佢唔個 3D 其實向來都唔靚啦，因為大家知道呢個老任啲機都係咁嘅水準啦嚇。咁啊，佢喺個 3D， 佢係用 3D， 而且同佢 3D 唔靚嘅情況下咧，你個分辨程度係非常之弱嘅。咁你角色又得三個，其實我覺得呢個真當初出嗰陣時候，我覺得呢個策略真係好嬌蠢嘅。其實你應該係出翻十個八個，即係差唔多呢個數啦，唔使太多嘅。即係出翻十個八個，你老第一就係你嚟嚟去都個三個老婆。喂，大佬，當初情竇初開嘅細路嘅青少年。而家都就係成家立室啦！你仲係依然係嗰三位咁。 唔，因為我反而唔係重，依個其實唔算重點嘅。重點就係、是，大佬啊，你最後可能三個變一個 ，OK 啦，我唔一個搭三條啱嘅。咁你現粒 pass 都係一個啫嘛，玩。 我可以有唔同 save 啊嘛，當年。 佢冇乜 save 喎。 你唔係嗰啲冇得切換 save 啊嘛。 开个新即系要开个新 account 买新机，哇！大佬唔系啊嘛， 冇玩啲乜嘢， 玩啲乜嘢啦，冇傻啦。 即系我话佢角色不足嘅，佢衫嘅辨识度低，而且佢角色佢又冇趁机去开档。 唔系佢嗱，有一样就佢佢一有买衫换衫啊，影相啊，呢个同埋咧有一样我算系夹啱啲嘢赞佢就系、是、佢 view time 做得几好嘅，即系话三更半夜咧。咁你女朋友咧係著住睡衣同佢傾偈啊，傾下嘢嘅。之後即係佢基本上 kiss 時間做呢樣嘢，佢做得幾好嘅，即係同當年NDS 一樣。 佢但係嗱，有喺呢樣嘢固然就係console game繼承落嚟噶啦，但係其他啲譬如藍國利亞嗰類嘢都一樣有類似嘅系統 嘅。但係佢一樣嘢佢取消咗算啦，呢樣嘢我同情佢嘅，以佢咁嘅垃圾技術。之前3DS、NDS 咧，佢係可以對部遊戲機講嘢嘅。所以企喺街玩機尷尬，大佬啊！你叫我同佢講嘢，冇人，我喺小巴同佢講嘢係嘛？好尷尬啫。 即係咁呢樣咧，就可能佢考慮同你一樣成咁。啱啱你講咗啦，佢啦，因為咧，你雖然喺家用機，但係唔係家用機咧，手提機啦，手提機上邊，但係理論上都你依然可以喺屋企做。咁啊，佢預設嘅環境都係一啲比較點講啊封閉嘅。但係如果你手機嘅話，你好有可能會喺人面前去玩。咁嘅情況下，如果你仲依然要人同佢講嘢咧，就有少少老鑑咗少少嘅。 係，都唔係少少啦，因為我自己試過幾次就係、是、我喺街度啊唔掂喎，真係我好難喺小巴同你開我愛你喎，但係阿玲玲姐，你體諒下你大家大項。 唔係你講日文應該冇乜人明嘅，反正 咪就好尷尬㗎，好真係。 我知個氣氛問題，即係咁其實要解決就一啲都唔難啦，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可以開個 on off。即係你安咗嘅話，你就要口同佢講，咁你平時喺屋企咪咁樣做咯。咁你 off 咗佢，你就可以出街的時候就用篤嘅去代替，即係嗰啲篤選項嗰啲去代替咗你要講嘅嘢，即係一樣得嘅。技術上係冇問題嘅，問題就係呢檔嘢冇技術啊嘛。即係你見佢啲咁嘅咁佢啲咁嘅嗰啲恐怖事件，你就知道啦。 因為嗱，據說咧，據說日本方面啲網友咧就話。今次嘅講法就係、是、今次佢會接就純粹係咧，嗰班高層做咧就係借驚依翻生日費，啲筆多到佢覺得算啦，揾咗年， 冚住比較簡單， 冚住同你比較簡單。 即係我覺得幾個因素啊，第一就係、是、我認為雖然我就都係其中一個 Fuyu Konami 嘅人，但我就認為佢不至於惡性倒閉嘅。先講咩嘅話，惡性倒閉啊！惡性倒閉唔係指佢出咗嚟好快收皮，唔一定嘅。即係惡性倒閉係指咧出咗嚟引誘你重貨，貨咗一大堆借嘢之後就即刻係 健身會籍， 係類似健身會籍。 但依個應該唔係， 依、這個唔係純粹係佢應該點解因為半年係一個現代手機遊戲一個合理嘅判斷時間，之後正式推出開始計，因為佢一定要咁樣正式推出，你先有營收啊嗰類嘢噶嘛。正式開始計，去到佢宣布收埋呢段時間，即係因為好有可能啊，尤其手機機呢啲咁節奏咁快咧，好有可能係上個禮拜開會決定 OK 拍取呢只機要收皮啦。咁下個禮拜甚至當地第二日就同你出公告噶啦。即係佢個節奏好快，所以你見佢出公告就即係可能佢真係嗰陣時先決定嘅。咁半年嘅話咧，算係一個正常合理嘅觀察期嚟嘅。咁話再短都我都見過唔少嘅，即係呢個手遊天尊嘅，好似都見到又好似有唔記得邊只，好似三個月嗌收皮嘅，即係好快嘅，即係三個月就嗌咗收皮，即係唔係三個月就收咗，佢仲有少少時間俾你嘅，但係係好 Q 快收咗，因為好點解一隻手機爆出嚟冇錯，固然係爆冷。但一開始一開始唔好賣或者係惡評如潮嘅手機 game 回升咧，係非常非常非常困難嘅。呢樣嘢係點講啊？絕無僅有，所以點解 FGO 當年跌到成地都眼鏡碎？ 因為當初 FGO 頭嗰兩三個月，首先就係 FGO 被稱之為奇蹟六分鐘，就係嗱 FGO 就每即係你知啦，手遊通常要每日登錄噶嘛。咁咧 FGO 咧。在第一次登錄第一次大停機和第二大停機之間咧，係六分鐘是可以登入的咁咧，啲人有咗一啲相傳話喺嗰六分鐘登入到攞到個登入記錄嗰個叫奇蹟六分鐘。相傳據聞係有幾個同人畫師，據聞係做到嘅。不過嗰位同人畫師之後又打爛咗部手機，所以。 你執人哋嘅手尾咧，其實有時真係會痛，唔係有時，通常都痛苦過你。 正常啫。 根據佢已經表現出嚟，你即係點話？你老細叫你兩個命令，兩種命令，一個命令就係、是、 嗱，你跟住你只 game 嘅表現情況，你跟佢寫翻一模一樣嘅程式程式碼出嚟，同埋嗱呢度有一隻衝穿窿漏水、充滿爛窿嘅充滿爛窿筆嘅程式，你同佢執翻好佢。通常大家都會揀前者， 因為正常嘅一樣嘢，因為好簡單就係、是、我用最簡單用簡單舉例就係、是、一堆隔屋千殘地血嘅話。你话拆咗佢重新拆咗佢自己起嗰个容易啲啊？定同佢慢慢补呢个补个？因为你补呢样嘢补嗰样嘢，可能补呢个窿嗰度又漏水，补嗰窿嗰度又跌灰，跟住又漏水窿出嚟。 唔只系咁简单，我要话咧就系正正嘅讲俾你听，唔止咁简单，因为讲紧你执人哋，因为好有可能嘅情况下咧，出现咁大严重嘅笔咧，好有可能系中间换个人炒个友之如此类咁嘅情况下咧。如果換個人嘅話咧，如果係同一個人還好少少，如果你記性還好的話，因為我嘅印象中就係我經常會做嗰啲工程師 IT 狗身份 ID 啦，會同佢講半年前寫嘅曲我都唔撚記得咗咯。 正常嘅，邊記得咁多嘢啊？寫 咁嘅情況下會變成乜嘢咧？就係、是、我望住堆曲，到底呢扎曲攞嚟做乜嘢嘅咧？即係你每一個字你要識，你每一組代碼攞嚟做乜嘢你要知，但係佢個相互結構。定係相互關係係點樣嘅話咧？ 同埋咧，依樣嘅曲多數都係C 都係 C 嘅啦，用 C 寫嘅嘢，唉，大家先心照啦。 唔一定用 C 嘅， 唔係專攻講應該啦。雖然話 Apple 主要區分嚟，依類 game 同埋佢兼容雙平台嘅話咧，用 C 安全啲 ，C 有兩個平台 OK 嘛。 Apple 識用嘅C 冇係好少人寫手機嘅直接用 C 語言嘅，而家 iOS 用嗰、那個 Swift 啊，我唔記得點讀啦。如果係跨平台，好多時候用 Unity 嘅。咁呢個唔係呢個主要問題係在緊你新接手嗰個啊，你直情睇唔明佢呢個嘢係做乜嘢。咁不如我你講翻你，即係我因為我即程式或者隻 game 啦，仲喺度噶嘛，我睇住隻 game 噶嘛，可以睇住嚟運行噶嘛。我不如睇佢實際做咗啲咩嘢出嚟。有啲咩效果？我自己根據我自己嘅邏輯重新寫過一個新嘅出嚟，係會簡單過我再去摸翻到底。上一手到底做過啲乜嘢？呢嚿嘢點樣交叉落呢度？因為佢哋個相互關係咧， 可以向工程攞 嘅。咁佢每個人做個 architecture 都唔同噶嘛， 大家個風係啊，寫 即係我話同你話，你我個構圖會有啲唔同。 同埋一樣嘢就係， 即係我話方式，就算我畫出嚟一樣都好，我中間個程序都唔同噶嘛。 同埋一樣嘢就係。你照住你同埋你由零开始起咧，其实痛苦嘅。但如果你照住人哋嗰、那个重新做一个，其实系简单好多嘅。我一只一关就系、是，即系关诶，如果例简单例子就系、是，你老细俾样嘢讲，你同佢搞个咩点搞啊？你知唔知佢咧？跟住嗱，你照抄呢个嘢，边系容易啲啫？ 咁啊，当然啦，呢个执笔嘅困难固然高啦，另一样就系个应该系个销售情况都不如预期啦。 即系成日惊 吓，系咪真系差？我唔知有 幾差。即系好多都有火好紧要嘅， 重即系为咗老婆重货嘅，我都听过。但系问题就系、是、可能第一不如预期啦，第二就系太恶评如潮，佢冇乜未即系惊冇乜未来可言嘅。即系呢度咁啊，干脆执 Q 咗佢，睇下几时再重新出过只新嘢出嚟，好过啦。因为其实 Konami 呢招都玩过唔少噶啦，即系佢接 game 咧系三个月就可以接 game 噶啦。即系 Konami 系试过唔少次啦，系三个月接 game 啊，三个月半年。即系呢两个系一个好常见嘅门槛。Konami 就经常用，Konami 最为人诟病嘅地方就系佢试过一个月，一个月就嗌收皮。即系 game 呢头一出一个月就嗌收皮。呢、这個幾嚴重嘅情況嘅，即係咁啊！佢就咁樣收咗佢啦，咁啊點講？但係收都收得又夠難睇咯，即係只能講即係佢臨收都要嚟個咁嚴重嘅筆。你老實講，你除咗呢個佢嘅上報筆啊，尤其是呢只 game 嚟講啊，尤其是一隻將要收皮嘅 game 嚟講，佢唯一真真正正留得俾玩家嘅，其實就真係上報噶啦。你真係即係好簡單，等於而家我退咗坑咁卵耐嘅 RO 啊，即係所謂嘅仙境船主啦、即係佢 咁即係我而家到而家我真係睇返當年我唯一真真正正留一低嘅呢係冇錯，而家理論上喺智冠嗰度仲有個個 account 喎，仲有個即係個 account 應該仲喺度嘅，因為佢因為 level 夠高，我唔記得 level 夠定乜嘢啦，總之佢個 account 應該仲喺度嘅，我唔記得咗。但係問題就係真真正留低俾我呢，就只係當年 cap 低咗啲圖，我而家就有時會都會返返去睇睇我當年點樣玩，即係會回憶返當年玩嘅話，即係一係你心入面無形嘅記憶，第二就真係上補㗎啦。而佢咁樣半唔係惡意啦，但係咁樣嘅筆咁嚴重嘅筆啦，即係整話嘢沙衰化之後咧，同即係令到你冇機會備份咧，呢下真係好大鑊嘅。即係如果呢個筆出遲一次嘅維修，出遲兩三日，出遲一個禮拜咧，都冇咁大災情嘅，因為可能你要 backup 都 backup 曬啦，即係你要剩翻呢三個月要影嘅相，你都唔會依靠個衰化去傳啦，都係一影一張你就傳一張落自己度噶啦。咁即係所以會點講啊？即係點講啊？你呢個 Konami 真係抵你俾人罰嘅真係。即係咁啊！呢個前玩家仲有咩補充？ 如果依只 game 好在我冇貨咯，因為講真係有啲 game 咧，通有一人咁樣嘅，即係好似有逼嗰類啊咁樣就係、是。佢講即係佢講佢就係咩？你玩一次手遊，先放一次金先。咁咧就冇你放咗一次，又再唔放，放係另一個問題，即係另一個故仔。但係坐先，我就唔係我就係睇下就係、是、即係 game 好唔 OK 啦，玩落去。即係起碼有就係、是、我起碼玩三個月，甚至我當咗 FGO 我都玩咗，起碼都玩咗一段時間我先放金嘅。我玩咗成 sim 咗入咩？九月開十裝，去到甚至我開拖好厚啊，差過咗年先，半年先放金嘅。因為我就係、是。只 game 如果寫了半年我接咗我話啦，你放咗俾你。 咁呢個咧嘢咧就我就作為一個玩咗咁 Q 多手機 game 嘅人，我就只能話就係、是、一隻 game 其實伏味濃唔濃咧，你係一開只 game 咧你就 feel 到噶啦。即係如果你玩得夠多 game 嘅話咧， 即係我睇動畫咁樣，一套動畫播三話，套嘢掂唔掂我都知噶啦。唔使睇第四話嘛， 所以唔需要特登話到你話你要玩幾耐，你先可以你先我覺得安全開始可以放，即係因為應該貨金好多時你都係當下或者好短時間之內嘅快樂嚟嘅啫，就唔係話預你長長久久嘅。你玩隻 online game 又好，手機 game 都好，你唔會預話你跟你一世嘅，冇人咁樣諗嘅。 不過 FGO 頭先我講開咧，即係以前都講過就係、是、佢其實頭嗰段時間咧，嗰啲慘烈，即係頭先六期即係六分鐘大死機年代咧，佢真係純粹靠啲營業廚撐住咯。跟住撐到開始見得人嗰時候就開傳教啦，靠佢抄傳教，佢抄傳教 feel 嘅，一路啲人一傳一傳一傳一傳一傳，跟住傳越多咁樣啫嘛佢。 咁啊，真心話嗰句都講埋出嚟啦，唔緊要。就係、是、我唔點解唔會話叫你哦過啱啱講過啦，佢三個月半年啊嘛，點解叫你點解唔會叫你過呢個時候先有貨金嘅話啦？因為個個都咁樣諗嘅話咧，就冇一隻 game 可以生存落嚟嘅，個個都講你半年仲生存到我先講啦。咁啊，個隻 game 都係半年之後，跟住發現冇人貨金嘅喎。我好認真話你聽啦，我即係我有份參與其中一個企劃，一個好似一個月啊，即係見到個貨金碼就已經決定斬 game 啦，即係好即係因為手機 game 真係唔會等你好耐嘅，即係唔可以等你咁耐嘅，即係佢一路更 keep 住更新啊、執筆啊嗰啲嘢咧，個開發成本依然存在嘅，即係同你 因為手遊一樣嘢同傳統遊戲就係、是、傳統遊戲只 game 你開發完之後抌出去賣 ，OK 收工。係 啦，但係即係你幾爛都好，我都依然係我一買得一隻就一隻。但係咧，手機 game 佢仲有持續開發成本。OK， 我對你擺爛唔開發啦，你仲有呢個 server 維護成本。同埋呢個客服人士維護嗰啲， 但係一樣嘢就都因為咁咗，變成咗咩？啲手遊一開始就佢要搶你嗰啲俾咩？谷即係逼啲人放金，好啦，惡性循環咯。變咗手遊就咩？一開始就諗住辦法逼你班嘅放金，結果就咩？哇！食相好難睇喎。其實今日 pass 嘅問啲問題就食相難睇啊嘛。開卡池密到咧，哇！點解開咁多卡池啊？個卡池又唔互通嘅。 咁啊嗱呢樣咧就我覺得你甩佛只係呢個真係你呢、這個你可以 feel 過啦未啦，真係甩佛嘅係呢一類啊，唔係一兩隻呢一類嘅呢類孤鳩寒 game 咯，我通常叫嘅呢類皇帝開兩副啦，就係、是、先會咁嘅情況，因為有部分比較有軟件嘅技術嘅 game 咧，其實佢會定咗一段期間咧係點講啊首頁期啊我哋。即係等於你開鋪，你唔會預第一個月就開始賺錢噶嘛，冇人咁樣預噶嘛。 其實 FGO 其實算係依類嘅，就係、是、頭嗰幾個月，其實頭嗰兩三個月咧，其實佢預咗手嘅，即係 我覺得佢係避預咗手咯。 首先就係、是首先就係送四星啦，宣傳送四星啦，跟住佢石頭咯，跟住佢唔係太多嘢抽啦。佢基本上佢活動又送又送角咧，即係佢算係幾大方地啫咩？即係講就新鋪開張，你頭嗰個月啊，你都預咗蝕本㗎啦。你買一特價餐啊，買食飯送凍飲呢樣嘢實要㗎嘛。如果你諗住一開頭諗住賺錢嘅話，其實你好快死。 你即係食店就真係最簡單嘅例子啦。你真係未，我真係好少見你第一個月就開始賺錢。當然有，我聽過一開鋪就盤滿就紅到爆嗰啲。 但通常你頭一半年預咗手，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 你要預一段手段時間先。 有兩種嘅，一咧就頭一半年咧就係咁賺，跟住過身即係一個叫生死攤期，咁個生死一香完咯。咁之後你先睇實力嘅。 呢種就惡性倒閉嘅例子咯。 另一種相反，另一種就咩？頭嗰半年咧就冇嚇到，慢慢儲後備。 即係唔係冇嚇到？冇嚇到，即係手機 game 冇嚇到就一定會收工嘅。 但係問題就是、賺錢唔多咯。即係 旺丁不旺財，佢可以即係佢譬如話佢送得好多，等你吸引咗你嚟。咁你因為你送得多，所以嘅情況下你就唔太需要貨金剩嘅，你都係可能係輕貨啊，或者係少少咁落去。又或者係對方玩家仲未氹深入去，未肯抌好多錢入去，你即係你仲係經營期，經營緊佢嘅人氣，即係你儲緊。因為你其實講緊你最終抽卡呢樣嘢，你都係講緊你係先經營咗個吸引力、吸引程度，你有一定嘅吸引度，跟住對方願意玩家願意掏錢，係咁樣喺呢個咁嘅循環嚟嘅。你令到佢想俾錢，跟住你再向佢收錢，你係不斷咁樣做噶嘛。咁所以你一開始你預咗佢玩家嘅貨金意願會唔高嘅，亦都有部分因為觀望問題啦嚇。喂大佬，你三個月都未過，你一個月都未過，你啱啱去，我點知你會唔會收皮？當然，即係任何俾呢類其實係一個比較少數嘅例子。 所以就即係睇呢樣嘢佢就一拍就走咗，叫做咩？狂扯啊！即係佢咧頭半年就狂扯狂谷，叫佢叫嚇驚，我覺得佢係有少嚇驚咗人嘅，佢嗰個直上係。 就當然啦，你可以話佢，因為佢攞住個大 IP， 所謂的大 IP 啦，即係有個咁紅嘅 title 俾你出，咁佢唔去點啊？佢預佢覺即係佢覺得佢佢個令人吸引嗰個棋啊，喺以前已經做咗噶啦，你而家已經係個個都係佢啲老公嚟噶啦，已經收曬兵噶啦。咁你收曬兵之後，梗係收貨，梗係收水噶啦。即係佢個思維係咁樣嘅，但係手機 game 嚟講咧，我只能講。大梯圖移植落去手機 game， 先唔講十隻有九隻死呢樣嘢，其實死亡率並不比呢個原創遊戲低嘅。其實以我嘅個人印象啊，冇統計過個人印象，你係原生梯圖又好，你係定係移植梯圖都好啦，你個死亡率其實差唔多啊，唔會特別高或者特別低嘅，真係。即係因為最終隻 game 做得好唔好玩，都係睇你開發個人做成點嘅啫嘛，開發個 team 做成點嘅啫。咁呢隻就當然呢隻令人難睇嘅，其中一個原因就應該係個點講貨金策略呢啲嘢好明顯由上而下嘅，即係上頭要求喂你要交成績出嚟喎，喂大佬我同你講，喂第一個月你唔可能要求人馬上貨金啊，我唔理，我總之你個數咁 Q 低，我就斬你波仗。即係嗰類咁嘅逼死漫畫家嗰類咁嘅做法，喺針係行得通嘅，即係呢啲嘢真係努力做得到嘅。但係喺手機 game 咧，係會變成就係殺機，會變成殺雞取卵嘅。咁 Love 就會去到咁嘅狀況啦。 所以就依個就暫時關於 Love Evi 嘅死啊，即係叫又冇乜特別意外嘅，反而好彩冇貨，之後佢冇。 有玩家死，因為又對我嚟講，只不過係又一隻仲要係我冇玩嘅。 但喺雷聲大雨點小死得咁快遊戲嚟講，依只算係其中一隻幾有開始一個值得再分析例子啦。 我覺得係呢個玩家呢個玩家俾人收被收皮嘅係咪？你有冇翻去鬧你老婆啲相啊？ 冇啊，我唔記得，直接鏟埋啦。 OK 啦。 咁啊，冇乜落心。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